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年底之前完成，非营利性机构与营利性机构差别是什么呢？ 执行统一标准建设网络平台，北京采取措施防止交通领域任性执法。 教育部表示，中秋国庆假期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 名下有几张电话卡，有被别人冒用吗？工信部上线一证通查业务。 人工关节集采平均降价82%，明年3、4月开始执行。 苹果发布新品被指创新不足，当天股价下跌近1%。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杨红将军你们好。 哎，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啊，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减弱了，这样的话就是西来的这种高空槽啊就有机会移动移过北京上空了，会给北京带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这个开始时间呢是西北部地区最早是晚上的9、10点，城区呢就是接近半夜了。这个结束时间呢是明天上午的9、10点，雨不大是小雨，其中相对明显一点的时间呢就是明天早晨。这样的话提醒上班上学以及出门办事的听众朋友，明天早晨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明天这个降雨结束以后呢，还不能马上转成晴天，要到明天的傍晚以后，高空转成西北气流，北京呢才会迎来晴天。预计就是明天晚上和后天，就是17号周五的白天，这两个时间段呢天气是以晴为主。明天天气呢是先有雨，后呢是这个多云，光照不好。所以呢明天这个气温呢比今天要低一些，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7度，明天24度，明天这个外出啊穿上长袖衣服，或者是再加上一点薄的外套比较合适一点啊，是这样的。今天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那个情况。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变化吗？ 未来几天北京天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都是出现在19号周日，也就是说中秋节的第一天。那么第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有明显的降温。周日这个降雨啊目前看也不大，但是呢白天就有了，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出行呢不利。另外的话就是周日这个气温会明显下降，这个最高气温是21度左右，或者是稍微再高那么一点儿，是最近气温比较低的一天，天气比较凉，要注意添加衣服。是这样的，杨红。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年底前完成。今天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应在2021年底前完成。超过时限仍然没有登记非营利法人的营利性机构，将会依法终止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办学资格。 通知明确了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时限与具体的程序。现有登记为营利法人的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且符合双减政策要求、办学规范的，可以申请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主要包括三个程序：申请新办学许可、申请设立新非营利法人、注销原办学许可。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相关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是指组织开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群体，培训内容涉及国家课程标准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道德与法治、地理、历史学科知识的培训活动。 那么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非盈利机构在营收方面与盈利性机构最核心的差别在于什么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从这个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鉴定来看，非盈利性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投资者、举办者是没有股份也不能分红的。因此这个非盈利性就限制了这个资本进入的培训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按照双减来讲，它就不能够进行资本化的运作，不能够上市融资，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学科的培训机构它都注册为非盈利性机构之后，学科类的业务就要从上市资产中剥离出来，同时呢它也不可能以这样的学科类培训业务进一步去进行这个融资的运作。这个对整个资本进入这个学科领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为什么要限制资本进入学科类培训呢？ 其实之前国家在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时候就规定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那一类是实行就可以注册为盈利性的民办学校，一类是非盈利性民办学校。那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是明确规定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它都是要注册为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那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还是避免这个资本进入这个教育领域进行这个主力的运作，由此影响到教育的公益属性。那对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按照这个民办小学、民办初中这种方式来对待，也是避免就是这个资本进入这个学科类培训领域，加剧整个资本化运作，影响到这个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因此它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是希望整体的教育保持它的公益属性，防止过度主力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教育的生态，加剧家庭的负担。 因为接下来就面临转型，那么这些盈利性的校外培训机构如果要转为非盈利性的，他们在教学内容、人员设置、工资待遇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按照国家现在已经非常有明确的规定了，包括学科的培训它的这个经营时间也受到限制，还有现在它的从业人员的薪酬现在也实行了限薪，包括它的收费也实行了限价。所以说总体看来，这个进行学科的培训的独立空间已经很小了，所以说他今后想通过高薪来吸引优质老师，或者是通过高价来进行盈利，这种操作空间都没有了。随之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这个机构都可能会选择退出和转型，而退出之后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裁员还有退课纠纷，才是当前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可能很多机构就会选择退出这块市场，那这一块的需求，这个可能家长和学生还有需求这一块空白由谁来接手，谁来填补呢？ 最大的问题就可能它转到地下，变为更加分散性或隐蔽性的地下培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的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所以说现在在推进双减过程中，问题不在于就是这种合法公开的机构无法得到规范，而在于把他们给治理之后，大量的这个培训转到地下之后该怎么办。最近教育部也出了新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就是自己学科的培训转到地下，但是从目前看来，如果需求不进行有力的疏导的话，可能这种乱象还是很难得到根治的。因此必须在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同时，有力疏导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当前我们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整个基础教育成了应试教育倾向，职业教育被普通教育低人一等，高等教育被分为3、6、9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实必须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制造我们学科类培训以及需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只是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从根本上来改建，来推进我们的评价改革，重构我们的教育生态。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中小学公立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增强。然而近日不少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教师工作时长随着双减的持续开展而增加，不少教师和家长对于教学质量和教育有效性感到担忧。那么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蒙宇的调查报道。 李老师是西城区某重点小学从教近十年的语文老师，身为班主任的他近日向记者表示，双减政策落地后，老师的工作时间明显增加。 双减之后是更累的，现在正常的放学时间之后，所有的老师都要报托管课程，所以基本上都得上课上到9:50左右。 除了老师们的工作时长大幅度增加外，学生家长屈女士则反映，不少老师不仅要教本专业的课程，还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开设相关托管课程。 我女儿他们学校的校花是其中一个课外班，是太极班的。太极班是思想道德教育的老师来给上，可是老师其实也太不容易了。 从教近30年的中学老师汪老师则进一步提出，由于教师大量的时间被上课占据，研究教学的时间会相应减少。汪老师非常担忧，这样下去最终会影响到老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我现在作为一个老教师，就我今年的话从教应该马上就30年，我看到这个双减啊，我担心他这么减会压低学校教育的质量。身上现在老师疲于忙于应付每周的工作量，他的整个的效率下来了，就叫教学有效性下来了。 记者将在校老师和家长们的反应反馈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工作具体由各区教委负责。记者接着联系到海淀区教委基础教育科，工作人员表示， 所有服务内容是一校一案，每个学校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西城区教委小教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西城区教委正在积极对接多种课程资源， 陆续呢会引进这个我们区内的校外公管家这种课程资源，同时呢也会再看这个跟高校在对接。另外还有呢，就是后续吧，可能会有一些校外的，就是原来我们知道校外培训的优质的一些资源。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推进教师关爱工程，如实行弹性上下班，尽可能照顾到老师们的利益。 除了要照顾学生这块，也要照顾到老师这块，因为老师这块保障不了学生的这个课后的质量啊，满意度他就上不来。 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呢，网传在朝阳区十里铺的都会华庭小区有核酸检测阳性的病例，随后呢，小区里居民楼被封闭。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现场了解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张玉。张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那么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都会华庭小区，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区的大门出入暂时还是没有被封闭的，那么进入这个小区的话是需要扫码测温，然后据我在现场观察，就是被封闭的是7号楼、8号楼还有10号楼的一个单元。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就是他们现在并没有明确说是确诊病例，只是说在这个核酸检测当中出现了一个疑似阳性病例。那么一切的最终结果呢，就是现在他们可能还是在做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核酸检测，一切的结果都需要等今天晚上出来之后才能明确，就是究竟是否是确诊的阳性病例，包括说是确诊几位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最终情况才能对外公布。那么因为这个小区现在除了这3栋楼之外，或者说是2栋楼加一个单元被封闭之外，其实其他的出入还是很自由的。那么关于这个小区的其他的居民，包括这个小区之后整体会不会被封闭呢，也是等今天晚上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夺。那么当然就是这被封闭的这个2个小区还有这一个单元的话，现在的处理是说这个居民你可以进，但是进去之后是暂时是不让出来了，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张玉，我们也随时关注最新的动态啊。好，谢谢张玉给我们的连线。再见。 再见。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天市政府新闻办就北京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北京市今后5年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智慧税务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5年底前将会建成智慧北京税务，进一步优化首都营商环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实施方案从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提供高效智能税费服务，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等6个方面形成了30条举措。而在今年，市税务局就推出了一批流程优、体验好的项目，在打造智慧北京税务上取得突破。其中包括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增值税发票全票种、全流程、全线上自动审批，为本市184万纳税人提供了精准服务。市税务局一级巡视员郑怀远说， 发布了这个增值税发票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用了这个信用加风险这种方式，将纳税人分为3类6级，通过50余项

好的，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4号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0例，都在福建，其中莆田市33例，厦门市12例，泉州市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从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2例，目前住院152例。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福建省莆田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缓解儿童隔离者的紧张情绪，莆田市对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当中14岁以下的儿童，在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持人际距离的情况下，安排与一名家人同住一室。 莆田市仙游县疫情前线防控指挥部隔离转运组副组长吴兰芳表示，儿童突然转换生活环境，难免会有不适应和不习惯。莆田市在相关隔离点建立楼层微信群等线上渠道，由一同隔离的老师们线上安抚，给小孩做心理疏导，同时提供新冠肺炎防护健康宣教知识，积极开展线上打卡跳绳、眼保健操等活动。下一步，当地将购买一批符合适龄儿童的益智玩具、图书、棋牌和零食，提供给儿童隔离者。 据厦门火车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厦门火车站进一步的强化进站测温、验码验证的措施，加密消毒频次，同时阶段性的停运部分列车。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说，从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2例，目前住院152例。 对于这一轮的疫情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岁以下的儿童比例较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张伯礼表示说，这一轮疫情的局势不可轻视。根据国外的研究报告显示，孩子们感染德尔塔病毒的症状比之前的病毒发生的症状要重得多，令人非常担心。但是从福建现在的情况来看，目前感染德尔塔病毒的孩子的症状还是比较轻的，需要进一步的密切观察，可以服用一些中药治疗。 张伯礼分析，本轮疫情发现的较晚，最先在学校被发现，导致低龄感染患者较多，再加上疫情所在地属于农村地区，防控力度相对薄弱，所以造成了一定量的传播。 他强调说，德尔塔的传播力很强，目前我国12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学校加强防控是非常关键的，家中有密接者或者是次密接者，一定要坚持严格隔离，跟孩子分开居住，儿童做好自我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教室和居室要保持通风。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根据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关于调整疫情风险等级的通告，鉴于云南省已经没有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大家都有点松懈，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非必要不离开当地，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 王登峰表示，从目前来看，整个教育系统18岁以上的师生员工疫苗两针的接种率已经超过 95%， 12到17岁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在全国范围大概是 91%，要鼓励大家做好宣传、说服、引导的工作，让大家做好疫苗接种，但同时不能把是否接种疫苗作为入学或者其他行动方面的限制。 此外，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的做好秋季学期和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着力强化重点人员的摸排监测，严格防范疫情输入校园，健全家校协同防控机制，落实家校协同防疫措施，细化师生及其共同居住人员的健康监测，着力阻断新冠病毒从家庭、社会向学校传播的风险。对于边境地区和内地境外输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鼓励大家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对全员或者是按比例进行核酸检测。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截至9月14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5,639.8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楼市。今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沈国庆解读说，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的涨幅总体延续了回落的态势。 八月份二手住房市场降温特征明显，不仅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骤增，价格涨幅也出现停滞。据易居研究院测算，八月份70个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国楼市或将延续趋冷态势，金九银十可能成色不足。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小乐分析，年底之前市场仍然有向下调整的压力，市场预期会持续减弱。八月份二手房市场景气度降到了23，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接近市场转冷的警戒线。新房市场待看活跃度目前也是在持续下降的，需求端保持着观望，市场成交量可以说是在保持一个向下调整的趋势。 自己名下有几张移动电话卡，有没有被别人冒用的？发现有被冒名办的卡该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忧虑。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出的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便民服务，用户凭借居民身份证就可以查询个人名下登记电话卡数量，如果对于查询到的电话卡情况有异议，还可以通过对应的电信企业查询明细信息，并进行相应处理。 我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呢，是从2013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电信企业实名登记工作在逐步规范，身份核验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查询途径，用户不了解自己名下电话卡的办理情况，难以主动的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也不利于相关部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这次一证通查服务的开通，打破了93家省级基础电信企业和39家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相关数据各自独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移动电话卡的统一便捷查询，从根本上破除了手机卡查询难题，规避了不知情办卡的风险，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利益、保护个人信用提供了有效途径，将助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您可以通过工信微报和工信部反诈专班微信公众号、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方网站、支付宝一证通查小程序等线上的渠道来提交预约查询的申请。48小时之内，服务平台会通过10699000专用短信端口告知用户名下所有的电话卡的数量及其所属的运营企业。用户可以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到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营业厅提交预约查询的申请。 再来关注，我国正式放开三孩生育政策之后，人们最关注的两大焦点，一是生育养育成本，另外就是生育能力问题。随着近几年不孕人群的增长，辅助生殖技术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记者看到辅助生殖科门口有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记者发现，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大部分人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尽管前台的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没有号了，但是很多患者还是在不断徘徊，没有立刻离开。 我是一上午的门诊，但是其实是看一天。嗯，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是230， 都没有时间上厕所，也没有时间喝水。我们最忙的时候，每天差不多有200位患者。 不少辅助生殖科的医生告诉记者，最近两个月，随着国家放开三孩政策，前来咨询辅助生殖的患者较以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患者的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较前两年也有所上升。 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后，不断的有各种年龄段的人来咨询， 相较于以前来讲的话，还是会有增加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晚婚晚育与不孕不育增加的趋势也高度重合。目前，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至18%。 自己要的话比较难怀，这就是做试管，因为年龄比较大。 今年38岁了，趁那个岁数不是太大的时候，赶紧再做三胎。 专家告诉记者，在辅助生殖的各种技术中，目前最主流的一种体外受精方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试管婴儿。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 我们再来关注集采国家队出手，人工关节平均降价82%。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呢在天津产生拟中选的结果。本次集采呢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呢从3.5万元下降到了7000元左右，而膝关节平均价格从3.2万元下降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 人工关节置换是治疗因为外伤、运动损伤、蜕变老化等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关节损伤、骨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有效手段之一。由于骨科耗材技术分类和组合复杂，难以直接竞争，长期以来是集中采购的难点，价格虚高明显，患者负担较重。 这次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首年意向采购量共54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90%。本次集采呢，共有48家企业参与，44家中选，中选率达到了92%。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丁一磊表示，人工关节类骨科耗材集采的成功开标，体现出深化高值医用耗材治理的决心，为推动集采制度框架更完善、规则更成熟做出有益探索，对深入推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预计在明年3到4月份，患者可以用上降价后的人工关节集采产品。 再来看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4号晚上，国际检测机构在官网发布公告，英国短跑选手乌贾的 B 型尿样检测结果与 A 型同样为阳性，这便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当中确定是含有违禁成分的。一旦他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那么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代表英国接力队夺得的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将会被取消，原本排名第四的中国接力队则将会升至第三名。 国际检测机构在公告中指出，根据运动员的要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东京实验室8月19号对乌贾的 B 型尿样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同 A 型一致，都显示运动员的样本当中含有2种违禁物质。9月8号，国际检测机构将该事件转交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并将由后者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是否将被取消东京奥运会短跑接力的银牌。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2，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来关注苹果发布了新品，被指创新不足，当天股价下跌近1%。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高丽营南桥的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过程当中。 好，新闻2021，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举行在线发布活动，发布了包括 iPhone 13系列手机、新款 iPad 和 iPad mini 以及新款 Apple Watch 在内的多款新品。 相比于前代产品的 iPhone 13的系列外观变化不大，功能升级呢主要集中在了影像方面，价格呢则颇让人意外的下降了最高800元。从可比较的同容量版本来看呢， iPhone 13和 iPhone mini 的价格普降了800元， iPhone 13 Pro 价格普降500元，512GB 的版本呢更是下降了700元， iPhone 13 Pro Max 的价格普降了300元，其中 512GB 的版本下降了500元。曾经把 iPhone 越卖越贵的苹果 CEO 库克现在开始走起了所谓的亲民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公司股价在发布会当天高开回落，80分钟的发布会结束时，跌幅扩大到1.5%，创8月19号以来的近4周最低，最终下跌1.43美元，跌幅为0.96%，报收于148.12美元。 那么，苹果这次推出的产品有哪些创新之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股价的下跌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科技圈创始人王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的苹果发布了5款产品，那这5款产品其实重点还是在手机方面。其实这5款产品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以前的型号上做了一个常规的迭代，那么主要的亮点还是在手机，就是 iPhone 13系列。 第一个它的全系的价格已经下调了，大约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然后第二个就是内存的存储配置这个区间来发生了变化，就128到1TB。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搭载了 A15 的芯片。第四个在拍照方面上iPhone 13系列做到了这个传感器位移的光学防抖啊。第五个支持电影模式，然后呢而且 Pro 系列还支持120赫兹高刷。那整个它的升级的亮点其实我总结了就这几个方面，主要还是对用户的体验方面做了一些优化。其他的外形上其实变化不大，只是刘海的尺寸变小了，然后颜色的配色变多了而已。整体上就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迭代。 嗯，那在这个新品发布之后，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是跌了。 是这样的，就是在发苹果的 iPhone 13之前，就是有传闻它这个机器是支持这个卫星的通讯功能的。 嗯， 但是在发布会上这个通讯功能没有提，但是在这个发布会之前，就是对这个功能大家就投资者包括供应链里面有很大的期许，所以在这个8月30号就是9月份之前，苹果的股价是暴涨的，而整个通讯的这方面供应链的企业在涨。但是发布以后呢，这个功能貌似 iPhone 13是不支持的，但是从发布会现场来说，苹果也没说支持不支持，所以整个这个延展的这些企业们就是整个股价就会下跌，那影响了苹果的股价也会在下跌，所以这个是整个苹果股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硬件方面，其实苹果更新迭代的产品并不多，然后这次发布会呢又是更新的产品其实也并不多，那么我觉得它是通过一些产品来去稳定一下股价，后续它可能会再推一些产品的更新，因为包括真无线耳机啊、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的产品它还没有推，所以我觉得在下一个发布会就是9月份、11月份，可能苹果还会推这个开的新的产品的发布会来推荐新品，来稳定一下股价或者做给投资人一些交代。对，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的数据公司来的数据，那么其实在国产手机非常的强势，虽然现在华为这样受到了这个不可抗力，那么其他的国产品牌在这个新机的出货量占有量上，它的急剧与苹果的这个差距越来越短，所以其实苹果在这个硬件售卖方面也感受到压力，所以它来做一些促销的一些营销的手段，来让更多的用户来回归这个苹果的这个怀抱里面，所以它做出了什么以旧换新呀，包括安卓的生态来去换苹果的这个产品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如果它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未来这个从9月份到12月份，安卓系列或者谷歌这个旗下这些包括国产品牌都会推出一些新机，那对苹果来说还是压力非常大的。 嗯，那么另外在这个价格方面哈，有网友就说 iPhone 13看似是降价了，但是其实均价是在上涨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是这样的，就苹果其实它固有的套路就是明降暗升，为什么呢？这么理解，因为它每一个产品它其实是全系在升级的，但是给你最低的起售价那个版本其实你买不了，你比如说最低配的5199元这个产品，它128G， 但是这个现在的手机大家都去拍照发视频看这个小视频，你的128G 容量其实远远不够的，那么其实256G 这个版本才是一个标准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其实价格就起来了，所以你用这个版本去衡量的话，其实它的产品是涨价的。总体的评价其实就是第一个苹果的常规迭代，第二个用一些新品来刺激用户来购买，第三个就是让投资人看到我们现在这些产品还是非常丰富的，那由不光是硬件包括软件生态方面，这是应该苹果发这个产品的三个重点吧。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公布的美国8月份核心通胀数据降到6个月最低，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看待美国8月份核心通胀数据降到6个月最低呢？ 我们看到昨天美国是公布了8月的 CPI 通胀数据，是同比增长5.3%，符合市场预期，前值为增长5.4%。8月核心 CPI 同比是增长4%，弱于预期和前值的增长4.3%。核心 CPI 上月环比增长0.1%，这是2月份以来的最小涨幅，7月份的涨幅为0.3%。那核心 CPI 上月增长放缓，主要和二手车价格下跌有关，但目前供应持续受限，未来通胀仍可能在高位持续一段时间。二手车 车和卡车的价格下跌了1.5%，结束了连续五个月的上涨，从而抑制了核心 CPI 上涨。那八月份的机票价格暴跌是9.1%，这也和德尔塔病毒导致的疫情再度加重有关，这削弱了航空旅行的需求。但供应链瓶颈依然是存在，劳动力市场现在正在收紧，推高了工资水平。截至七月底，美国职位空缺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090万个。迫使企业提高工资以争取工人。那一些经济学家也预计，美联储官员将在9月21到22日的政策会议结束时公布的经济预测摘要中上调通胀预估。八月通胀增长是压力减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联储对通胀增长只是暂时的看法。但美国单日新增病例依然维持高位，可能将影响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刚刚提到，截至七月底，职位空缺依然是维持在纪录高位，而且虽然昨日公布的八月通胀数据没有进一步增长，但依然是保持高位，这可能会继续增加市场对美联储在年内缩减 QE 的压注。上周欧洲央行已经是确认将在四季度缩减购债，一般欧洲央行的行动会在美联储之后。在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将开始采取行动的背景下，那美联储年内缩减购债的预期上周末是出现这种明显的增加。而本月下旬美联储即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本月欧洲央行已经释放紧缩信号的前提下，美联储可能会释放一些对于缩减购债更加明确的信息，而本月下旬货币政策会议也将影响中短期市场的走势，届时投资者需要保持关注。主持人， 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322，欧元对人民币报7.6081，英镑对人民币报8.8995，加元对人民币报5.0784，澳元对人民币报4.7168。主持人， 感谢秦刚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12号提出一项重建加沙地带的计划，该计划将提交以色列内阁审议。拉皮德表示，以色列自从2005年撤出加沙地带之后，对这一地区实施的政策是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这一做法并未有效阻止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应对加沙地带实施经济化安全政策，这将会为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境带来稳定。 拉皮德提出的重建加沙地带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恢复加沙地带的电力、医疗系统和交通设施。在这一阶段呢，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将会恢复对加沙地带各个口岸的控制。第二阶段，在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建立工业区，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鼓励海外投资等等。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将会重新完全控制加沙地带。 拉皮德指出，这并不代表以色列将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谈判。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是巴民族权利机构，而非哈马斯。他说，这一计划将在巴民族权利机构以及埃及等地区国家共同参与下完成。 他说，他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内阁审议。以色列总理贝内塔和国防部长甘茨已经对计划表示支持，他也已经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埃及和欧盟的相关人士讨论了这项计划。 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结束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实际控制权，以方开始对当地实施全面封锁，严格控制人员和物资出入。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处14号通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表示，因为自己身边的人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他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进行自我隔离。 通报说，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计划本周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重要会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对媒体说，普京在身边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接受了核酸检测，目前身体很健康。今后一段时间内，普京将不会举行面对面的活动进行自我隔离，但这不会影响他在线工作的强度。 普京13号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残奥会运动员交流时曾经表示，自己身边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不排除他本人很快开始隔离的可能性。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13号联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周，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到近50万例。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据显示，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在今年夏初有所减少，但近期呈指数级增长。